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。别说 Thank you.

习惯了顿悟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一直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旅途，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相遇的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野之上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沐月光。想要他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一直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立足，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 擅长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， 闪亮在身旁是甜蜜的梦想，我们都在想象快乐的陪伴，闪亮在身旁 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小孩是一个生命存在。